ChinesePod.com. 哎，早，这次的文章写得不错，把旅游和情感结合在一起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写起来挺顺手的，这要多谢主编让我自由发挥啊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的文笔很流畅，很细腻，但是你写得太自我陶醉，有点跑题了。虽然说写文章要有个性，但是读者的需要是最重要的，你写旅游文章一定要提供实用的信息。 那我需要改变总体的角度吗？ 不用，但是具体的内容和用词要修改很多。你把太多的笔墨用在个人情感上了，这样一来，文章就缺乏客观基本的信息。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，但我总是平衡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。 没关系，慢慢来，熟能生巧嘛。 那您觉得个人情感和客观信息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？ 不要分比例，而是要记住你的目的是介绍这个地方，突出这个地方的旅游价值。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写，都要以这个为出发点。 哦，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。 还有用词不要太繁琐，你这次就用了太多的修饰，其实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，没有多大意义，很多段落都要压缩一下。 不过主编，我可不可以保留一些自己的风格？ 当然可以，但我说的那些要注意，内容方面不能太单一，要丰富一些。另外，文章中有个别地方读起来不太通顺，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？我给你圈出来了，你回去后改一下。 我马上修改，听您一说，我就清楚多了。 以后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啊。 好的，谢谢主编，我改好后给您送来。